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的，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朝阳三间房南侧通惠河沿岸路拥堵，居民期待加强治理；美细胞杂志刊发了重要文章，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德国国防部长承认对阿富汗局势严重判断错误。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近日，家住朝阳区三间房通惠河附近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通惠河南北岸的两条沿河路是京通辅路南侧重要的平行通行线，早晚高峰期十分拥堵。由于附近有多个大型社区，路侧乱停车的现象屡禁不止，更是加重了道路的拥堵程度。居民期待加强治理。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报道。 居民反映的问题路段位于朝阳区三间房京通快速路辅路南侧，南岸和北岸各 1.5 公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座跨河桥来连通通惠河两岸。居民表示，由于附近有北花园、易水、珠江绿洲等六个大型社区，乱停车现象严重，导致早晚高峰期这一路段非常拥堵。 经过北花园小区周围的那个路，然后还有惠河南街和惠河北街，到处都是乱停车的，然后路上特别窄，本来这些路上就有好多的这个外卖的，还有快递车，还有自行车，就是人车混行的，然后每天上班就变得更堵了。还有在修的那个桥，可能修了快2年了，一直都没有修好，路旁停了特别多的车。 记者在现场看到，沿河路北侧是地铁八通线，沿河路和三座跨河桥都只有上下两车道。在三座桥中，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暂未开通，另外的北花园闸桥和珠江绿洲桥人车流量大。附近居民介绍，南岸路虽然在近期整修并实化了停车线，但是乱停车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记者在采访时正值下班高峰期，有管票的朝阳支队双桥大队的交警在疏导交通。他介绍，如果要彻底治理，还需要统筹规划。对此，属地三间房地区办事处城建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三座跨河桥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在开通之后，会拓宽南岸道路的支线，之后会对北岸路进行整体的规划。 到这个桥修完，说的是可能是年底前能实现通车，我们也推推他们。 而对于北花园闸桥桥南与沿河路交叉口的乱停车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属地高碑店乡城建办工作人员，介绍将参照市政路的管理方式。 得等着市交通委批，因为程序比较麻烦一点，我们是想着今年就开工，就按照那个正规的那个路来弄。 对于通惠河两岸道路的综合治理，记者也致电了路权所属的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了规划统筹的情况。 桥梁这块已经完成了，架那个桥那个南沿滨河路违停的问题，我们都开始画线了，不是？画完线以后，这以后就得靠那个交通队他们来过来执法了。后期滨河路有可能还规划成那个慢行系统啊，按照那规划。 期待河南岸的路早日拓宽，完善停车管理；北岸的路加强疏通导流，并尽快开放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对于这里的交通问题，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再来关注，近日宁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家所在的单元楼内客梯使用时间已经接近了20年。今年以来呢，两部客梯频繁地出现了故障，进行过多次维修，但始终是小毛病不断。居民们对乘梯的安全感到担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朝阳区望京西园三区的市民宁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2000年竣工，自己住在327号楼，楼内有两部客梯，一部货梯，其中客梯使用时间已经接近20年。今年以来，两部客梯频繁出现故障，进行过多次维修，但始终是小毛病不断。宁女士说， 这个月还不到月底吧，已经坏了得有8次9次了，门卡住了呀，或者抖动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了。大家都担心啊，因为小问题小问题老不重视的话，哪一天演成大问题的话，你说谁家摊上这条人命，你说让哪家承担吧。 宁女士认为，物业公司应该尽快为327号楼更换新的电梯，防患于未然，但物业公司始终没有同意。 随后，记者联系到小区物业北京首开望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畅安分公司，了解电梯频繁出现故障的原因。工作人员回复说， 是因为楼上有漏水的，所以漏水跑到电梯里边了。前几次都是咱们327楼不是高层吗，装修的特别多，几乎都是有东西掉下去，具体的话还得是跟电梯公司我们去沟通一下。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旁边的328号楼并没有像宁女士所说的更换了电梯，只是更换了零部件，物业也暂时没有为327号楼更换新电梯的计划。根据物业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联系到电梯的维修单位北京房地天宇特种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别的地儿的那门槽底下啊是有一个漏，能漏东西的，他这个老电梯那个门底坎没设计那个槽，这个好像门系统那块之前没动过，其实就该统统的换一下吧呗。 目前北京服役接近20年的电梯不是少数，那么究竟什么情况才需要彻底更换呢？记者就此询问了物业管理领域律师包华，他表示，更换电梯的原则要满足公共安全的需要。 第一个，电梯是整个一套系统，咱们现在所说的报废的其实其中一些核心部件。第二，如果这个电梯确实出现问题，不能够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不用业主表决，物业公司通过应急也可以换，只要专项维修资金里有钱就行。那首先它这个规则是要满足公共安全和公共生活的需要。 望京西园3区327号楼的电梯问题究竟能否妥善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再来关注一下多国科学家合作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溯源综述性文章，本周呢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这是该领域专业人士基于已有科学证据对溯源问题做出的重要判断。文章有力驳斥了一些美国政客鼓吹的实验室泄露阴谋论，并指出从动物到人的跨物种传播是新冠病毒最可能的来源。文章说呀，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流行病由新型病毒逃逸引发，也没有数据表明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是其他实验室正在研究新冠病毒或任何足以成为新冠病毒祖先的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常规的病毒基因组测序，但这种操作无需细胞培养，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当地时间今天，据德国媒体的报道，面对来自政界的多方批评，德国联邦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承认对阿富汗局势严重的判断错误。他在一封给联邦议员的信中写道，一直到上周初，国际社会都没有人预料到塔利班会在当周的周末进入并且控制喀布尔。而在此之前呢，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邦外交部长马斯都已就政府错判阿富汗局势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与此同时，克兰普·卡伦鲍尔还解释道，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撤出阿富汗之前，德国确实有计划撤离当地的约2000名阿富汗雇员，但这一计划因护照和签证问题受阻。好了，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